不对了，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。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，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。 好嘛， 是吧？那没关系，你就跟着我走吧。 嗯， 我说玩那就好办了。 人家说你不会呀、 啊，谁不会啊？ 那么你既然是会，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？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，让我给人说戏，哪点我全会，场面我都会。你别让我上台，我一上台我就晕。 运场啊， 也不是老运，我一下台就好。 你这不要命吗？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？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啊。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哦。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， 是 后台一喊，应该是这样。 那、怎么样？ 嚯，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头旗二旗一块出来，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当中一点，头旗站左边，二旗站右边， 对呀、 三旗四旗也是这样，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当中一点，三旗站左边，四旗站右边， 是啊， 是司马昭，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到这一点，枪戳去，这是司马师，这是司马昭， 对， 司马懿上，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唱一亮相。嘴有碰头彩， 那是角儿吗？ 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扛扛起来，扛扛起来，扛扛起来，扛扛起来，扛。唱一句，中途路长这一提，大大大大大大大扛扛起来，扛扛起来，扛扛起来，扛扛起来，扛。张虎叫儿的家一听，大队人骂你们往了西一听，四龙套下。司马师，司马昭相，司马懿，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空来矿来接来矿，休要放头治国苦民，扛起起起起起，这不就圆满了吗？ 对，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， 怎么给弄乱了？ 嗨。头旗二旗上来挺好，扛起来接，扛起来接，扛起来接，人家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我跟你三旗一块来的呀，扛起来接，扛起来接，扛起来接，扛起来接， 怎么还瞧着人家？ 对，我怕走的不齐呀、到这一点，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，我往这边来， 是啊， 这不就行了吗？三旗就照顾我，怕我站在当中，他瞪我一下， 对呀、 他跑左边来了，我误会了， 你 回去，叫我好跟着你， 你也跟这边来了， 来，那边一个，这边仨， 这多寒碜，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？他跟我倒麻烦，你怎么站这儿来了？我废话，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？你站那边才对呢，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？在这个时候，司马师、司马昭上来了。我这么想呢，那边有一个。再加上司马师、司马昭呢，也合仨了。那这得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？ 那也不行啊，也是错了。 司马师、司马昭也不对，他上来他笑场，他乐了， 乐。 他这样，扛起来，就扛起来，就扛起来，就扛起来，就扛起来，就扛。他这一乐坏了，台底下有不乐的吗？ 那更得乐了， 那观众也不对呀、 怎么了？ 你花钱买票，你听的是角儿啊，我们这龙套站错了，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。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。 有几位直喊呐， 喊什么？ 好啊，那打旗儿的错了，那打旗儿怎么站的？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。 这骨牌点还挺熟。 在这个时候，司马懿上来了。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接扛起来，扛！一亮相，应该有个碰头好啊。 是啊，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啊， 砰！侯徐瑞吓一跳， 怎么？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。 对，他当铺台吗？ 他一想，怎么了？怎么我刚出来？就错了，怎么没张嘴就错了？ 没唱呢， 自个儿想，